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七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十八摄氏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七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十八摄氏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幺零七点三，每晚相约五点半，教育面对面。 他的才华是凡人而又超凡，他的思想出于瞬间而又影响深远，他的性格既洒脱而又有常人的一面。云散月明水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他的词以飞扬潇洒、开阔超旷的心境和气魄，深得后人喜爱。他就是苏轼。林语堂曾这样评价苏轼，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位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相比于其他诗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智能优异，心灵却像个天真的小孩。佛家、儒家、道家的修养和品格在苏轼身上得到圆满的融合。教育面对面经典阅读亲子同行节目，今天带您一起走进苏轼。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幺零七点三 AM 幺零二六，为您双频同步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今天又到周六了，经典阅读亲子同行节目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邀请到北京一零一中学高中历史教师、人文实验班班主任陈昂老师，带我们一起品读苏轼的诗词。那么其实在上期节目当中我们就已经走进了苏轼哈，但是苏轼的诗词怎么能是一期节目就品读完的呢？所以对于听众来说我们听得意犹未尽，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和陈老师聊的也是意犹未尽哈。 是的， 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的为大家推出了品苏轼诗词的第二期，我们今天继续跟随陈老师再次走进苏轼。那么首先呢还是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2018中国国际教育展20号在京开幕，40个国家和地区600多所海外院校参展；中国财经大学即将迎来70周年校庆，开启学校双一流建设的新征程；中国学生研究生留学白皮书发布，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中国香港成为读研热门目的地。以下是详细内容。由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主办的2018中国国际教育展20号在京开幕，来自俄罗斯、日本、加拿大等40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所海外院校参展。据了解，2017年我国出国人数首次突破60万大关，持续多年来是世界上出国留学生人数最多的国家。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苏小坤的报道。 在今年展会上，俄罗斯作为主宾国带来了数十所大学参加。 俄罗斯科学与高等教育部副部长玛丽娜·布诺维斯卡女士表示，作为此次展会主宾国，非常高兴出席此次教育展，欢迎中国留学生赴俄留学。 他非常高兴出席这个展览，因为今年我们国家作为主宾国，我们希望中国年轻人对我们高等教育会感兴趣，因为我们中俄现在人文合作包括教育交流关系发展非常好。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常务理事李春生表示，中俄两国在人文交流机制的框架下有着广泛交流与合 作。那么中俄两国在两国政府的推动下，在人文交流机制的框架下，有一个到2020年双方留学人数要达到10万人这样一个大的规划，在中国的留学生总体的国家目标下也是到2020年。那么我们呢，包括中俄在内和各个国家的留学生的这个交流会越来越多，除了欢迎各国留学生来中国留学以外，我们也想呢提供更多的平台，使我们的学生呢能够走向世界。 除俄罗斯外，今年加拿大也有71家教育机构参展。据了解，目前在加拿大的中国留学生大约有138000名，中国是该国最大留学生来源国。加拿大驻华大使馆大使麦加莲表示，加拿大会为中国学生提供邻国优惠政策，方便中国留学生在加拿大学习、工作和生活。 我们提供邻国优惠的政策，七个新的签证中心方便中国学生留学加拿大，允许国际学生在加拿大学习中和毕业后在加拿大工作和生活，他们还可以往返加拿大和中国，所以我们为中国留学生创造了更多机会。 日本作为下一届教育展主宾国，日本学生支援机构理事李川英处表示，近年来中国学生赴日留学的人数持续增长，并且希望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工作。 这2年来去日本留学的学生变得更多了，然后日本政府这一边希望能有更多的中国留学生能够在日本就职，现在在日本就职的比例大概是30%，然后日本政府希望做一些措施能够把这个比例提升到50%，会做一些这一方面的支援。而日本的这个文部科学省就是类似于中国的教育部，它会在日本的各地设立一些咨询的地方，在这一方面增加他们的现有的预算。 据了解，今年国际教育展将持续到本月28日，相继在北京、成都、广州和上海四地举办。此次教育展北京站明天还将在国家会议中心继续开展。 中央财经大学20号举行70周年校庆倒计时，学校副书记陈明发布校庆主题和校庆徽标。龙马奋进这一主题将学校发展与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中国梦有机结合，将激励中才回顾历史、总结经验、凝心聚力、担当奋进，开启学校双一流建设的新征程。管理专业研究生入学考试委员会日前在京发布了面向更高学历层次留学申请推出的工具书《中国学生研究生留学白皮书》。白皮书显示，读研四大热门目的地为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中国香港，其中赴英美澳读研的学生人数占据了研究生留学申请总人数的近70%。此外，与高中和本科阶段留学生相比，不同的是，选择出国读研的学生主要目的是为了提升就业竞争力，而本科、高中留学的目的均以开拓眼界和更好教育条件为主。2018中国大学生网络生态和消费趋势峰会日前在京举行，华东政法大学新媒体数据研究院院长孙祥飞现场发布2018中国大学生网络生态和消费行为报告，并从消费状况、消费行为、消费的心态进行解读分析。他总结到，大学生市场消费结构整体合理，但存在不均衡的状况，消费欲望比较强和消费能力比较弱是一个比较大的矛盾，线上消费和大学生发展不匹配，并要警惕消费主义和泛娱乐的思潮在大学领域里蔓延。宠物总动员，你看起来好像很好吃，快乐王子。史家小学通州分校戏剧之美戏剧节近日举行，孩子们在为期3天的戏剧节中演出儿童剧《寻找最美台词、最美扮相》，感悟戏剧之美。北京儿艺的艺术家们成为学校的戏剧老师，带着孩子们在戏剧中学历史、发现美、立品德。 作为石家小学通州分校戏剧之美第一届戏剧节的重头戏，戏剧舞台演出不仅展示了学生三年来的戏剧学习成果，更期望通过戏剧这门综合性的艺术教育课程，帮助学生提高语言、形体、音乐等多方面才能。陶然灯去，前门情思大碗茶，京韵秧歌，宣武少年宫教师李松岩正带领孩子们练习着这些画面感极强的自编京味舞蹈。孩子们在体验北京文化乐趣的同时，领会并传承北京文化特色。记者了解到，为了构建舞蹈特色课程体系，李松岩在舞蹈编排时特意将凸显地域性的民俗文化转化成孩子们生命里的文化基因。只有让知识变得有趣有用，并用孩子的视角去表达舞蹈内容，才能真正让孩子感受京味文化的美。他的才华是凡人而又超凡，他的思想出于瞬间而又影响深远，他的性格既洒脱而又有常人的一面。云散月明水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他的词以飞扬潇洒、开阔超旷的心境和气魄，深得后人喜爱。他就是苏轼。林语堂曾这样评价苏轼：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位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相比于其他诗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智能优异，心灵却像个天真的小孩。佛家、儒家、道家的修养和品格在苏轼身上得到圆满的融合。教育面对面经典阅读亲子同行节目今天带您一起走进苏轼。欢迎继续回到周六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经典阅读亲子同行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邀请到北京101中学高中历史教师、人文实验班班主任陈昂老师。陈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上期的节目当中呢，陈老师用了一个主题叫天容海色本澄清。 是的 啊，那今天您给主题起了一个名字叫 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 那今天我们将从哪里开始聊起呢？ 如果说我们上一期的节目啊，讲的是苏轼的心啊，天容海色本澄清，讲的是他虽然遭受世上的种种的磨砺，但是依然不失其本心的这样的一个赤子的话，我们今天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这个浩然气指的是苏轼本人，千里快哉风指的是整个北宋的词坛，也就是苏轼这个人他在中国的词史上是起到里程碑的作用的。斯人一出，直接使得天下文章慕东坡，四海名士谈东坡啊，苏东坡成为了我们可以去赞同他，可以去批评他，但你就是绕不过他，你也完全在他的笼罩之下，这样的一个人物。 嗯，那么今天啊，我们继续走进苏轼的诗词哈，从诗词里面去寻找真正的一个这样的立体的苏东坡。 对的，对的。 我们先从哪首诗词开始说起？ 那么主持人刚才用的这个"诗词"两个字，我其实特别高兴啊，因为我们想切入的一个重点就是苏轼的以诗为词。 嗯， 因为在这一点上，他相当于是词坛的一个转折啊。那么什么叫以诗为词？在上一讲里面我们是曾经说过的啊，如果用一言以蔽之的话，就是苏轼之前词它是有限定的，它只能表达特定的内容题材和特定的思想感情，尤其是男女之情、伤春之情、感怀之情、离别之情、悲戚之情，它是小情，是小调，词在当时是小的玩物啊。那么虽然也有一些文人士大夫，我们说过李后主是吧，帝皇之姿啊，然后比如说刘永啊、欧阳修都做过一些尝试去开拓词的这样的一个境界，但是他们最终还是在原有的小字上做功夫，他们表达都是个人的一种生活的感怀， 一种小我的情怀， 就相当于今天流行歌曲嘛，是不是啊？那么苏轼使得词提到了诗一样的高度，他是极大的开拓了词的这样的一种意境。从苏轼开始， 诗与词可以表现同样的内容题材，同样的思想感情，传达一个极其鲜明的个体形象以及个体的抱负。从此词什么都可以谈，从此词具有了跟诗一样我们能够并称的一个地位。今天我们说诗词，为什么我们不习惯说诗词曲，为什么不习惯说诗词曲小说？因为词必须经过这样的洗练，才能达到中国文人至高理想的诗平起平坐的这样一个地位，而这真的有赖于苏轼。那首先呢，我们要说的就是苏轼以诗为词，我们刚才说了很多，我分几个方面吧。 好， 这几个方面不一定完全，但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第一个方面就是他能够在词里放下国，人与国的关系，这个国的关系更多的是爱国的豪情壮志。我要从这个角度去举他的例子。那这里面最著名的一个，可能很多苏轼的粉丝听到我这么说，他会想到一首《江城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解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这一讲里面我会给大家带来很多的诗词，和上一讲是不一样的哈。那么这里面啊，大家一看啊，江城子密州出猎，很多人都是很清楚的，他是写了一个啊苏轼当时在这个密州做知州的时候啊，以此出城打猎苏轼的记录。但是我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这种感觉，你看看这里面苏轼有没有过多的去描写。你看这里面有这种感觉的就是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实际上确实也有一种就是百姓从之啊、这样的一种追随性啊、一种追随性这种场景。但是它更多的尤其在下半阙里面表现出来的是一种虚的写，就是词人我们说的想象。它这个虚写我们从两个设里面就能看得出来，上半篇有一个设亲射虎，实际上亲射虎看孙郎这里面不是说苏轼自己去射虎了，而是用的三国时期的典故，就是孙权当时射虎的那个典故。后来我记着大导演吴宇森在拍赤壁的时候还用到过啊，当时应该是张震扮演的那个孙权吧，真的是一个虎突然之间出现来，然后威胁他的生命，然后左右不来，就这个时候他一咬牙关一举射死了那头猛虎啊，这是当时一个非常关键性的一个典故啊。那么这是苏轼的一个自比于古人啊，自比于古人。 他的才华是凡人而又超凡，他的思想出于瞬间而又影响深远，他的性格既洒脱而又有常人的一面。云散月明水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他的词以飞扬潇洒、开阔超旷的心境和气魄，深得后人喜爱。他就是苏轼。林语堂曾这样评价苏轼：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位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相比于其他诗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智能优异，心灵却像个天真的小孩。佛家、儒家、道家的修养和品格在苏轼身上得到圆满的融合。教育面对面经典阅读亲子同行节目，今天带您一起走进苏轼。 那么再往下的下半篇里面，他说的这个西北望射天狼，这天狼我们一看它不可能是我们这个人间的这样的一个狼是吧，他说的是天狼星。天狼星在哪儿呢？在西北。那么苏轼这个时候他指向西北，西夏的敌人包括正北方辽啊、契丹人这些敌人。所以说我们在回看苏轼这首词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它的特点就是不写场面为主，它是实中有虚，比如刚才那个亲射虎看孙郎，是不是虚中 有时，以时代虚，虚实相生。哦，它是这样的一个体现啊。它把千里之遥的西北置于眼前的射程之内，这是一种何等的气魄！而写这首词的背景是什么样的？我们要知道，北宋国力积贫积弱，跟外边作战的时候，总是打不过那些少数民族。公元1004年，宋真宗时期的澶渊之盟，这个很多朋友都是耳熟能详的。那么宋辽和谈，约定每年给辽岁币白银10万两，捐20万匹。那么等到宋仁宗庆历4年，公元1044年的时候，那么他跟西夏合约，岁给这个每一年啊，给这个西夏岁币白银72000两，捐153000匹，茶叶30000斤。你就想一想，这在当时而言啊，或者说我们在历史学家来看来而言，这是一个用小成本啊，至少是可以接受的成本，换取和平发展的一个明智之举。但是我们不能忽略了当时人们的社会心态，这个社会心态尤其是从那个盛唐刚刚过来，是吧，唐末以后他就过了五代，就是宋。那么从盛唐那个时候气势开张到宋，怎么这么孱弱啊？文人士大夫的心理他是受不了的，自古文人侠客梦啊，是不是？你看文人，你别说提笔打仗不行，都愿意写边塞诗边塞词，对不对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王昌龄当年写边塞诗写得多好，李白也写过边塞诗，最开始的边塞词那确实跟苏轼啊、范仲淹啊这些人是有关的。还有印象范仲淹的那个塞下秋来风景异吧，是不是啊？范景淹就是仁宗庆历年间变法啊，当年叫做庆历新政，实行了1年左右就被废止了啊，然后他也被政敌上了谗言，贬官在外。那么后来他是庆历3年的时候啊，实行的这个变法，然后被贬，然后庆历4年春。你还有印象吗？滕子京谪守巴陵郡，月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啊，等等等等，它是这么一回事儿。那、啊、它是这么一回事儿啊。所以，我们看这两个年份啊，我们历史老师讲啊，也就说一个小段子也好记。一个澶渊之盟1004年，一个庆历年间的合约1044年，反正都是104这几个数字来回排布。过了40年，北宋没有更强，反而更弱了啊。他就有一种这种感觉，因为他当时几度打赢过西夏，但是最后还是和谈啊，是这么回事。那么当时啊，苏轼我们刚才讲了文人士大夫面临的一个情况，那么苏轼面临的一个情况是什么呢？苏轼当时是没到40岁，老夫聊发少年狂，老夫没到40，很年轻啊、很年轻。但在当时的人看来啊，年纪也不算太轻了，尤其20岁出头意气风发的苏轼、这个时候呢，当时正好是这个新党王安石他们新党得势的时候，苏轼因为跟新党很多政见不合，他也遭受到了很多排挤，那么他心里是很疲惫的，所以他的老夫指的是心理的疲惫、那么与新政的意见不合，他自己要求你把我外放到密州做知州，而且这个地方离我弟弟近啊。之后我还要介绍一个他讲密州的一首词啊，《水调歌头》。那么他离他弟弟近，那这个时候呢，啊，他是自请外放。在这种情况里面啊，他把一场游戏，像游戏一样的这种初恋，写成了一次群众都参与的武装军事演习啊。那这里面还用了典故。最重要的典故除了亲射武堪孙郎以外，还有一个就是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是不是？那这里面是涉及到冯唐传里面曾经说过，说这个汉朝的时候，云中太守啊魏尚啊，当时因为小过失啊，然后呢结果被皇帝汉文帝给贬了。给贬了以后，当时的这个冯唐就说这个人他应该启用，让汉文帝觉得冯唐说的有理，让冯唐持节，然后去赦免这个魏尚啊，这也是当时的一大佳话啊，那么苏轼他这么说，他是自比于魏尚啊，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典故的运用。那么到最后西北望射天狼啊，这里面我们很明显的看到，他指的目标不仅是眼前的猎物，是千里之外的敌人。这就是他的魏国的报复。而这种魏国的报复，我们看跟唐诗鼎盛的时代没有太大的两样。

啊，井盖前头点灶旗，是不是？这个场面还是他，所里面所用的典故，圣朝若用西凉布，白玉犹能笑一挥啊，他基本上都是跟前面那个词交相辉映，写的基本上是一样一样一样的，而且我们会有一种感觉，这词写的比诗写的更好，更能动人心魄，所以它流传也最广。 嗯， 像咱们讲词一样意犹未尽，苏轼他们写词也是意犹未尽，心里边那个真我它实在太庞大太强大了， 放出来 啊，对，就要磅礴的把它放出来。 嗯， 所以很赞，因为这个词写在这个时候，所以反而成了千古名篇，它就是美酒的佳酿，而这诗反而成了引子。 嗯， 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词胜于诗的例子。 嗯，苏轼的词哈，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我们通常说这个写诗哈，可能因为有很多的规律啊，所以他相当于带着镣铐跳舞。但是这个苏轼的诗却写的别有意境。刚才您读的动词特别多，包括他之前写那个词儿， 对， 还有他的色调特别的丰富。 是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去介绍啊，我们刚才用一组去介绍了苏轼这个。在词里面放出了爱国的豪情壮志，而之前是没有人去这么用的啊，没有人去这么用的。你包括范仲淹他写的塞下秋来风景异，但之后他还是落到了什么呢，边塞的愁这里面来的，是不是啊？那么苏轼就不是，他是一个全然的豪情，全然的寄托。那么在这里面我们要介绍第二点，第二点就是苏轼啊，他的词里面反映了极其复杂的内心世界啊，反映内心世界不出戏，很多艺术形式都可以。原来的词它反映的也是内心世界，但是它太单一了。苏轼就是成功在他开拓了反映内心世界的范围，他不局限于伤春伤别离情相思，他还可以书写个人的政治理想，写你自己的人生态度，写自己的内心苦闷，写出自己的思想矛盾。我们在千百年之后仍然可以通过他的词里去还原他这个人，我们叫想见其为人。 嗯， 可以说他进一步的去抒发了，去发挥了词的抒情功能与社会的功能。在他之前，词人的艺术个性是不深刻的，是不够鲜明的，偶尔有比较好的，但是容易混淆。原来有的词人风格都比较像的，放在一块儿大家都搞不清作者谁是谁。 嗯， 就尤其你写自己的这种腔调，他也就那么几回事儿，就像咱们现在唱流行歌曲，它那个曲调啊，有的时候几个和弦差不多，来回换，来回串，有的小品里面都给表演过了。嗯，那么这就是一个小调啊。那么从现在开始，从苏轼这个现在开始，词里面开始跃动着活泼泼的一个生命。那么他的性格面貌是非常清晰的，你把苏轼的词放到一堆词里面，你依然能很鲜明的找到他的面貌。 这绝对是苏轼写的。 是的。 嗯 啊，是的。那么这里面但苏轼也寄托了很多很多不一样的情感。 嗯 啊，一个真实的人是复杂的。 是的， 是的。你比如说我们上一讲，那当然我这里面要再说一下，因为上一讲其实有很多朋友也不一定听得着。比如说在旷达与悲慨啊，这两种情感里面，苏轼的词里面诗词里面经常有交织啊。我们都知道苏轼政治生命里面的第一次大挫折就是乌台诗案， 嗯， 被贬黄州，从生子线上回来也见识到了人间险恶，这是宋代第一大的这样的一个文字狱，是不是啊？非常非常的无辜啊，那么也非常非常的黑暗。那么在这个时候苏轼被贬黄州，我们上一讲里面曾经说过对他的待遇是非常差的。 嗯 啊，号称他到当地还是有个小官职，但实际上啊非常的贫困，土地都要自己去耕种，而且要有人去监视他。嗯，待会儿我们会有个小段子还会说到这一点啊，有人去监视他啊，非常不自由。但这种情况之下他依然很旷达的写了一个代表作，就是定风波。 嗯， 这个大家是非常熟悉的，就是莫听穿林打叶声那一首啊。那么那一首他写的时候呢，我特别关注前面的这个小序。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于独不觉，野儿遂情故作此词啊。那这里面就是同行皆狼狈，于独不觉， 多有个性啊。 哎，那这里面包括你看他这里面何妨吟啸妾徐行，是不是啊？他这行的过程之中他也知道这个山林中的雨说下就下， 啊，你没有任何的防备，是不是？语句先去嘛，是不是？没有任何的防备，这就像人生的这种，尤其是政治上规矩变化、气态万千的这种政治风波，什么时候这个阴云降到你的头上，你压根儿是不知道的。那这个时候，你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前行？儒家有一种态度，就是谨谨慎慎，像曾子所说的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到自己死之前或者死的那一刻，他才能够释放自己。在《论语》里面就有这样的记录，曾子说起于足起于手，是吧？然后跟弟子说，小子无今思今而后无之免夫，就是我死了我才能够从这个谨慎的状态里面去解脱出来。但这样的一种态度很明显，在业已成熟的中国封建社会里面，在北宋这样的一个经济高度发达、文化也高度复杂的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它不符合当时士大夫的一种生活需要啊！如果是那样的话，这人生也太悲催了吧，是不是？既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我这个人乐在哪儿，对不对？范仲淹说的有他的道理，但是日常我们还要不断的让自己更轻松一些，这里面就必须是道家、佛家的这种圆融之道。所以我们上次也说过，苏轼他接触禅理、深悟禅理，正是在黄州之时。他去接受这些东西啊。那么早年他对于道家、对于庄子、逍遥游那样的一种向往、得无心矣的这种感慨，他都是一种基调。他生命底色中道家这个基调就出来了，所以他是何妨吟啸，非常有魏晋风度，宛如世说仙语中的那些真人，是不是啊？那些真人啊，到最后人家总结出来了，一蓑烟雨任平生，等你回首的时候也无风雨也无晴。他依然能在这样的打击之中去注意日常的一些美好，这种心态了不得。我们每个人都在读这首词，但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这首词，这种旷达太棒了。但我上一节课，你说上一讲里，我虽然没有仔细去分析它，我分析了另外一首诗，因为这首词大家很熟悉， 它是一个月之后写的那首， 对对，一个月之后的寒食节，他写的《黄州寒食诗》，野你枯途穷，死灰吹不起，他也发出这样的悲慨，两种都非常真挚。你说哪个是真实的苏轼？ 都是。 对，而且他可能瞬间转化，对不对？ 这才真实啊。 是的，我们看一看苏轼，他在说自己乐呵的时候，他曾经写过的诗吧。他写了一个初到黄州，自小平生胃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绝笋香，竹客不妨园外至，诗人力作水槽郎，只残无补丝毫事，上费官家压酒囊。这里面你可以看到他的前四句自小平生胃口忙，我就说我今天一定要分析这句诗，为什么？我现在就过着这样的节奏啊，是不是？自小平生胃口忙碌啊，到处奔波，老来事业转荒唐，他有一种自嘲。这时候他年纪其实并不老，是不是？在黄州的时候他就那种自嘲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绝笋香，如果没有这两句，那么一直颓唐下去的话，那就不是苏轼了。这两句一出来黄州好啊，好在哪儿啊？自然界美，美食美，是不是？不仅是水美，山也美，山上的土产作物那种笋也美。所以你看苏轼啊，所以为什么他是一个会玩的人，把生活玩得有滋有味的人，他自己的生活才有了这样的香味。 苏轼真是一个随意而成趣的人。 是啊，所以说他还不是傻乐呵，乐呵完了以后呢，他还有了一些其他的自嘲，比如说上费官家压酒囊，是不是？等等等等，就是说自己没用了嘛，他就是一个小吐槽而已。那么他不断发现日常生活中的这种美好和可爱之处，这就很关键，这就很可爱。这个人呢，尤其到了中年，为什么我们这几年发明一个词语，就中年油腻大叔，是吧？反正我自己就不觉着我中年油腻，我今年也30多岁啊，但是当我跟我自己比我小一辈的，应该说比我小一半的学生们去面对的时候，我经常开玩笑，我年纪是你们一倍还多，但是学生们丝毫不觉着，我也不觉着，为什么？我们觉着人活得要有趣，他始终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童心，而同时他善于发现生活中那么多有趣的、好玩的、精彩的、好奇的东西，我们这个本心没有变过，这也是谁教我们的？还真是中国古代这些 诗人教我们的。你看思想家，他可能很深沉，他可能很犀利，他可能苦口婆心，他可能立论开张，但是他不如这些诗人这么写日常的生活和他们的心态走进我们的心灵，因为我们的生活总是相通的，日子就是这样过着啊，千年之以前，千年之后，这些人生中大的起落，小的失意，些微的美好，我们都是一样的人性中唤起一样的涟漪。 嗯， 所以我们就是这样有着共鸣和通感。 嗯， 这是这些诗人教我们的可爱之处。所以何妨啊，我们哪怕自笑平生为口忙，但是陈老师现在讲诗词不也讲的酒酣胸胆尚开张吗？是不是啊？我们也是可以享受人间的美，这一刻我们可以忘掉世上所有的这些窝角虚名蝇头微利。苏轼写过这个词，算来着甚甘忙啊，他用的是庄子里面的这个词意。生活之中我们遇上的这些小事吵吵闹闹，你今天跟这个同事吵一架，明天走在路上跟那个车别一下，这些你想想心里都起，但是你实际上这算是什么呢？庄子里面曾经说过，蜗牛的两个触角上各有一个小国，两国家之间来回要争吵，要打啊，要争他们的资源。实际上在我们人类看来，这简直是小之不能再小的事了，但是我们人自己面对这个位置的时候却看不穿，看不懂。诗词比理论呢，胜在之处就是我们指点别人的时候都特别容易跳出来， 是的， 对不对？特别高屋建瓴，特别会指点。嗯，城里的人想出来，城外的人想进去。但是诗词它是在感悟上，我们能有这种真真正的感觉，不是被古人说服的，而是被他击中的。 嗯， 这就是感发的力量。 哎呀，这个太有力量，太有魅力了哈。 是的， 哎，之前咱们上一期节目哈，说苏轼是一个佛家、道家和儒家三家融合这样的一个圆满 的人，是的，一个典型的代表。 可能这么说起来有点大，但是今天我们分析完了这首诗之后，发现了一个更为真实的苏轼，他是以苦为乐，以祸为福哈，而且善于自黑。哎，我经常特别喜欢自黑的人，因为敢于自黑的人有一颗特别强大的内心。 对对对，不强大的人怎么会自我去嘲笑呢？对吧？啊，正因他放下了架子，所以他无法被击败。 原来苏轼还这么可爱呢。 对的，那么他有很多很多的这种欣赏，包括他在黄州写的《西江月》，我上一讲里面也说过，是吧？啊，这个我欲醉眠芳草，杜宇一声春晓。啊，那么这里面就是说他当时喝醉了以后然后路过桥边，然后看到哎呦江上的这个美景真是好看呢，啊，应该说西边的美景真是好看呢，天上的明月白云啊，然后地上的芳草溪声潺潺，干脆我既然喝醉了，走起来也不舒服，我不愿意离开这个美景，不愿意离开这种人间天堂的感觉，我干脆把这个济安奇枕与绿杨桥斑马鞍卸下来，我当枕头，我靠着， 太随性了， 对不对？我在绿杨桥边听杜宇一声春晓，这是物我两忘的境界，这是当时复杂内心的一个侧面。同时他也有一种小抗议，说实话也是人才呀，名满天下呀，北宋当时是吧，当时只有两个人能有他这样的这种仕途上的这种达到是最高点啊。那么也是一种抗议，就是我现在在这儿睡大觉，在上位者是不是觉得有点愧呀？是不是有点这种感觉？那么这是一种鲜明的性格，它隐藏在这个词的广大里面啊，所以文人都愿意有这种小的情调，小的伎俩。那么这种写景的这种心态，它也是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对比的。各位，在苏轼的这个词里，他很豁达，他豁达的心胸也往往得自于他的湖山。每到一个地方，苏轼他总是兴致勃勃的，他可以去游览山水，陶醉其间，物我两忘。他永杭州的时候，在杭州待的日子，我们上节课也用过他的诗词，是他最高兴的日子。他留下了多好的诗啊，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大家都是耳熟能详，这些诗篇脍炙人口。那么在词里面他有同样出色的描写。比如说虞美人，有一个为杭州友人所作的虞美人，他说的就是湖山信是东南美，一望迷千里，使君能得几回来，便是尊前醉倒且徘徊。沙河塘里灯初上，水调 谁家唱？夜阑风静欲归时，唯有一江明月碧流离。 后面留下的这个意境太美了， 是吧？唯有一江明月碧流离，一定是在夜阑风静欲归时，旁边有人唱《水调歌头》，是灯万家灯火初上，在水边徘徊的时候。你看这个感觉，这个景色啊，所以我们说苏轼真的是苏轼，但这是他心情最好的那个时候，在杭州。那么心情不好的时候，在他贬居失意期间，在黄州他是怎么写的？我们看看，他实际上更加寄情于山水了。有一首《鹧鸪天》写于黄州的，他是这么写的：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翻空百鸟时时见，照水红渠细细香。村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殷勤昨夜三更雨，是不是有点暗喻他之前曾经有过的辉煌，别人对他的殷勤照顾，是不是圣意的照顾？这都有三经语，圣则语录啊，对不对？又得浮生一日凉，现在呢凉。他为什么说诗词相通？他换用了唐代一个诗人叫李涉的《题鹤林寺三舍》，里面有一句又得浮生半日闲，但他把这个闲改了一个字，变成凉，这个味道就一下子不同了。在这里面上百年的岁月过去，但是心意不仅相通，而且有所拓展。那么我们如果再去举例子的话啊，他比如说在这一时期，他也有诗意啊，那能没有吗？对不对？他也想有过归隐吧，因为儒家本身他有这个传统，孔子就说过道不行，乘浮浮于海，是不是天下如果不能用我的话，我的主张如果不能被采纳，不能实现的话，我不如做一个小船儿，我出海去，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当然这个词是苏轼写的，也是我待会儿要介绍的，是不是？他实际就在化用这样的一个典故。儒家有这个想法，道家这个想法更明显，庄子里面无数次有这样的一些例证。那么这里面我也给大家介绍的，你看他旷达是旷达，他高兴是高兴，他欣赏是欣赏，他想要归隐也是有的，就是这首《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故问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这里面我刚才甚至都情不自禁的把孔子那句话用了，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可见这里面苏轼对于古典的这样的一种阐释啊，他这种话用，包括他对于庄子啊，他有多么的深的这种体会和理解啊。那么这首词啊，他当时写的就是他那个时候经常出去喝酒啊，那个他不仅好吃而且好喝啊。那么半夜的这个时候喝酒喝醉了回家来，敲门敲不响啊，为什么呢？一听家里边同步睡着了，吼声震天。但是他难得的就是，我们如果遇上这种情况，敲半天门家没人开， 气呀！ 别说同仆了，是不是？家人我都得跟他急。但是他不是，他没有把自己的这个心态这种怒火发到家童身上，顺势去发泄，反而他开始什么？你不开，哎呦，那算了吧。倚杖听江声，我在这儿看着大江涌来，有情风是不是？无情送春归，无情送朝归。我就要看一看这个江声的自来和自去。然后我开始感慨了，它由江，从浩大的江声中，他体会了时间，他体会了空间。他体会了人生的意义。这其中你比如说长恨此身非我有，这里面就典型的是什么呢？道家和佛家的观念，是不是？佛家说人体就是聚合嘛，是吧？四大皆空的这种聚合，

这个具象化就是孤鸿的形象。哎，我说到这儿，很多同学朋友知道我要说什么了，就是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啊，也是在黄州啊，这时候可真没少写好词啊。 是， 嗯，所以我们叫做国家不幸诗家幸，妇道沧桑俱变公。其实你诗家自己不幸，他也容易出好作品。你看看李煜，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词也长东啊，对不对？那么苏轼咱们写的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渐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写的是文人士大夫的这种情怀，同时他是不为国所用，不为政所用，不为世所用的情怀。同时还有一种什么呢？个体，就是人，我不与这个世界同流，这样一种情态。那么这首诗词里面孤鸿的形象极其鲜明，极其突出，这是一个文学史上的经典形象。那么这种傲岸不羁、孤寂独处，他对付现实，他是很孤高的一种态度，同时也反映了苏轼思想矛盾。我们之前说过的，是不是？他既想为世所用，又想出世所居，啊，他进不苟合，他退不甘心，进退维谷之中。我第一次讲《诗经》的时候，也曾经说过这个成语，是吧？它来自《诗经》，但是我们说，你可以说苏轼，他封建士大夫文人，他不彻底，他有局限性，你可以这么说，但是这才是真实的人，这种人他才有动人之处。所以后来黄庭坚做这样的评价，说这首词啊，语意高妙，似非烟火食人语，就不像是人间烟火长大的人写出来的，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我能胜过世间所有，但是我又不屑于跟你们去比较，哎，这种姿态简直太妙了。借物咏怀，寄慨遥身。那么苏轼自己也是不断在成长，比如说那个时候挥发在赤壁赋里的那个，他面对江上之清风与山间的明月，对不对？他的感慨是什么？天地之间，苟非啊，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他是这样的感慨啊，这是一种道家的这样的一种境界，顺乎自然，无失于心，对不对？那么这种情况之下，他的这种理智，他的一种冷静就喷薄而出。那比如说我们去举一个例子，依然黄州哈，咱跟黄州杠上了啊，因为这个时候确实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啊。他的《浣溪沙》，这次他说的是去清泉寺，他说寺临兰溪，溪水溪流，哎，这里面有意思啊，中国的尤其东部的水它是向东流的，这个溪水是向西流的，这很罕见。于是你看宋人，我们比如说宋人的词里面诗里面他有理趣啊，他看这种道理他愿意往里写，他就从这儿生发出一首词来，给他的朋友：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潇潇暮雨子规啼。这些还很正常啊。谁道人生无再上，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哎，门前流水都能倒着流，往从东往西流，那么人生我也可以由老而少啊，由中年而恢复到少年，不要白白的浪费青春。这里面一种奋发激扬的这种节奏就出来了。所以我们说这个有我之境，看物皆着我之色彩，就是这种感觉啊。那么这个写作词时间呢，它与刚才我们那个缥缈孤鸿影，它的时间是很接近的，但是情绪是很不同的。这里面就体现出来这种豪迈的宣言，这种豪迈的宣言是北宋赋予文人士大夫独有的社会责任感，是永远自强不息的这种精神的体现，是对个人以及社会前途的坚定的信念。这只能产生于北宋士大夫的笔下，而苏轼把这种精神以词这样的形式加以崭新的表现，这是苏轼的开拓之功。那么我们如果继续去介绍的话，那比如说啊，那除了黄州他还有别的地方，他是不是，对，比如说他后来被贬到惠州，他越贬越远呢，那一段时间他在惠州写了一首脍炙人口的绝句，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后边大家都知道，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作岭南人绝世吃货的形象。从此你提荔枝，你就不能离开苏轼，对不对？啊，那么比如说后来这个自题金山画像，你看刚才那首诗是非常乐观的，那这首诗呢很悲观。心似已灰之木，深入不计之中。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就是这里面这种头两句我都不用解释，心如死灰，身若飘蓬，是吧？不计之舟啊，那随波逐波而流。那么卷他命运而前的这个河流是他无法抗拒的。你的生平功业在哪儿呢？流放之中，黄州惠州儋州。你在各种边远的地方，穷乡僻壤的地方去流放吧。但是流放的过程中，苏轼也不忘了改头世界，是不是留下了很多美妙的说法？那包括他的心态，你看刚才我们说了一个很压抑的，这是真实的苏轼，那还有很高兴的苏轼，比如依然是在惠州，那么他写了一篇纵笔：白头消散满双峰，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哎，这个诗写的，你看这句话，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这太舒服了吧，对不对啊？太舒服了。你把我流放到惠州，那又怎样呢？这是他当年的好基友，后来的政敌啊，张敦啊，出于新旧党争而不是两人的恩怨，这样把他的流放，实际上是当时的一种恨中有爱，爱中有恨的一种折磨啊，自己当年最好的朋友之一啊，然后变成自己最大的折磨者。苏轼的内心也是非常的不爽的。那据说这首诗传到京城后，那么当时的这个张敦呢，看到了以后笑着说：“哎呦，苏轼、子瞻，你竟然如此快活，那就让他去更偏远的地方吧。”由惠州再贬到儋州，儋州咱们提好几次了，海南儋县，在当时那里面几乎是官员被贬的最远的地方。那么苏轼当时和张敦的这个相爱相杀，那真的是一言难尽。当年两个人少年的时候关系极好，两个人什么呢？那真是生死之交。就是有一次去一个悬崖的绝壁之上，必须通过一个非常危险的吊桥去到对面，然后张敦就问苏轼：“你敢不敢过去到那个对面刺个字，把那墙壁上刻个字？”啊，然后苏轼：“我不敢，还是你来吧。”张敦嘲笑了几句苏轼哈，然后就过去了。胆儿非常大，过去以后就是刻上，就大概意思就是苏轼和张敦到此一游。你看他没有忘了刻苏轼，是不是啊？然后再回过来的时候面不改色，苏轼说：“哎呦，子厚啊，张敦死子厚，你以后一定能杀人。”哎，张敦说：“我过去四个字，你怎么这么说我呢？你连自己的性命都不在乎，何况别人的？”这事儿还真被他说中了。那么包括后来苏轼连连被贬，正是由于这个张敦他们，因为张敦中间有于新旧党争，他被折磨得很厉害，他是新党人士，在司马光当政旧党复兴的时候，他们也被打击得很惨，后来司马光死后，他也是把新党的这种政策又重新点燃了，也迫害了不少啊这个旧敌们。苏轼是属于谁当政他哪边他都不讨好的啊，所以谁当政他都被贬啊，所以这个人呢，当年他的这个婢女赵云不就说过吗？先生一肚子不合时宜， 真的是和朋友哈相爱相杀哈。 对， 就像咱们刚才品读的苏轼那首诗里面，他说：“自笑平生为口忙啊，祸从口出。” 嗯，差不多啊，差不多。 所以当时也有朋友劝他哈。西湖再好莫吟诗哈， 对对对，那真的是这种文字狱啊，这个因言获罪他没少遭遇。 对 那两人的之间那种感情啊，他跟张敦之间那种感情啊，后边还有后续。张敦不是把他留到海南了吗？那后来呢，结果新皇登基啊，徽宗登基，苏轼被赦免回来了，结果张敦因为政见问题他反而被流放了。流放到哪儿啊？就是苏轼之前流放的地方。但是苏轼这个时候他最让人感动的地方就是他不落井下石，他不幸灾乐祸，说张敦你小子有今天，他不这么说，他能做的就是给张敦的儿子写了一封信，里面详细的介绍了自己流放在这个地方的生活所必须，你应该去做什么样的准备，有什么样的心态，你在当地有什么人能照顾你，有什么样的美食可以吃， 简直是一个生活指南， 真的是一个高贵的人格。 对啊，而且他在这里面他是很公正的去看待张敦，也非常理解，所以我们说真的是相爱相杀又相谅，这是苏轼的这种人格啊，这种魅力。我觉得张敦在有志之下他应该惭愧，后来张敦我记得是没有活着回来啊，没有活着回来。那么这种情况啊，苏轼为什么他能有这种心态，他为什么能有这种气度，说句实在话，他哪儿他都能当作是家。那么朋友们应该知道我要介绍哪一首词了，是一首他夸奖朋友家歌女的词，就是《定风波·常羡人间卓玉郎》。常羡人间卓玉郎，天鹰奇遇点苏娘，尽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沿海变清凉。万里归来颜玉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太妙了， 是吧？关键就在最后这句“此心安处是吾乡”。这个词的写作背景是苏轼的好友王巩，就是王定国，哎，字定国嘛。他受到苏轼遭到杀人之后，这个乌台诗案的一个牵连啊，也被贬到地处岭南荒僻之地的滨州。那王定国受贬的时候，他有一个歌妓柔奴，很厉害的，毅然随行来到岭南，跟自己的主人一起去承担这样的祸患。那么元丰六年的时候，王巩终于获赦北归。那么这个时候换柔奴出来，这个柔奴别名玉娘啊，给苏轼劝酒。那么苏轼问这个柔奴，他这个广南的风土，岭南的风土到底怎么样，然后当时这个柔奴就答：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哦，苏轼是大受感动，击节称赞，做了此词啊，去称颂这件事情。那真的是一语寻得有缘人。 苏轼真的是每到一个地方都能够有政绩，每到一个地方都能够交到好朋友。 是的，包括他坐着不动看别人流放回来，他也能交到好朋友。你说这个歌女或者说这个乐女跟大诗人大词人的这样的一种共鸣，还想到琵琶行了吧？是不是啊？座中泣下谁最多啊？这是当时白居易啊。那么这里面苏轼是赞叹，你让旷达的人遇上旷达的人生作为回应，此心安处便是吾乡。那么苏轼的词里面，我们刚才把他的复杂那些情感讲的差不多了啊。我这里面用了他被贬的时候的几首诗和词，我们看到词在书写他的心态情意的时候起到了跟诗差不多的功用，而且他的传播效果可能更广，是不是？丝毫不逊于诗，这是苏轼的一个重要的一种开拓。他真的是把自己的人写活在词里，胜于他的诗有的时候啊。那么还有一些，就比如他会表达真挚的亲朋情感，《沁园春》前面有几句：孤馆灯清，野店鸡嚎，旅枕梦残啊。你看看这个开篇啊，它就是一种很悲戚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啊。但其实他当时苏轼的这种状况也并没有说是被贬啊，自请外发嘛啊，但只不过就是写了这样的一个旅途之中很心酸的这个场景，很辛苦很心酸。这个时候就想有谁在身边呢？想个弟弟啊。苏轼这个兄弟俩情谊是非常好的，在监狱里边都没少写信啊。下半篇：当时共可长安，此二路出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治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堪，身长剑且悠游足岁，切斗尊前。哎，你看后半句啪的一下子这个情感开起来了开起来了。这次是他主动要求调到苏辙较近的地方去任职，风尘仆仆，为的就是早日见到弟弟。所以他在登清机号之时沉疾早行，但是呢到后边他以这个西晋的陆机陆云兄弟做比啊，这个比喻是非常的恰当的啊，非常的恰当的。那么你看，笔头千字胸中万卷，治君尧舜此事何难， 那里面有非常多的用事之志意，是吧？我上节课讲的用事的这种报复，但是同时充满着用舍由时形成在我的矛盾，就我们上节课所说的求与不求，对不对？这个事到底是用我还是舍我，这不由我说的算数，由时，对。但是我自己有没有自由度的，有，形藏在我的心态，我的位置我可以变化，客观位置变不了，心态可以变吗？对不对？所以这个词中充满这种用舍形藏的矛盾也是很有意思的啊，也是很有意思的。再介绍一首啊，一首比较长一点的啊，这个它以诗的风格和意境去入词，它让词与诗气脉相通的这种感觉。那这种方面的代表就是《念奴娇·赤壁怀古》，这个我们上节课介绍过了，虽然没有完全的把它给打开，啊，然后但是我们这里面介绍一个另外的一个，就是《水调歌头》，啊，黄州快台亭做的。落日绣帘卷，亭下水帘空，知君为我新作窗户湿青红，长记平山堂上，奇枕江南烟雨，遥遥莫顾红，任得醉翁语，山色有无中，一千顷都静静倒碧峰，忽然浪起掀舞一夜白头翁，堪笑兰台公子未解庄生天籁，刚到有雌雄，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这就是我们今天主题的来源啊。那这里面你可以看到他整个诗境的这种旷达，他化用当时的名著名的文章《醉翁亭记》，是不是啊？这里面虽然用很少的字数，但是把《醉翁亭记》里面最核心的这些含义都给表达出来了，而且它发扬的更加有个人的符号性，个人的代表性。这种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包括前面的这种用典，那绝对是大手笔而为之，对不对？这种气脉绝对是别人难以模仿，当时实际上他一出以后天下都在模仿，但是又难以模仿。所以我之前说过叫四海文章穆东坡，这是我们讲的又一个主题，我们说一下。这里面说的就是苏轼，他影响了一代的这个词风，在北宋就形成了一个苏门的创作群体，那么后来还有这个受这个创作群体影响了其他的群体啊，比如大家非常熟悉的苏门四学士啊，是吧？黄庭坚呢，秦观呢等等，后来包括受到秦观他们影响的这个李之仪啊等等等等，他都有啊，他都有。我这里面就举黄庭坚的例子。黄庭坚的这个词他写出来其实有一些非常非常的和苏轼是一个味道的啊，我们看一看是不是。 好， 比如说定风波，这个定风波是黄庭坚也被贬了啊，贬到贵州的时候啊，贬到贵州的时候他做的。万里黔中一漏天，居屋终日似乘船，即使重阳天也寂，催醉鬼门关外数江前，莫笑老翁游气暗，君看几人黄菊上华巅，戏马台南追两谢，驰射风流犹拍古人间，对吧？尤其最后一句，对不对？那这个感觉啊，那么包括中间他用的一些意象啊，等等等等，虽然有黄庭坚的一些特点，但是典型的是苏轼风格的用法。哎， 驰射， 哎，对对对对对啊，咱们是由射讲到射，是不是啊？亲射虎，看孙郎，西北望，射天狼，这里面驰射风流，游拍古人间，哎，这都是一种什么呢？逆境中的旷达，是不是啊？那比如说托乌于志，黄庭坚有一首《水调歌头》。瑶草一何碧，春入武陵溪，溪上桃花无数，花上有黄鹂，我欲穿花寻路，直入白云深处，好气展红泥，只恐花深里，红露湿人衣，坐一时其玉枕拂金辉，谪仙何处无人伴我白裸杯，我为灵芝仙草，不为朱唇丹脸，长啸亦何为，醉舞下山去，明月逐人归。哎呦，写到后来真有一点由士大夫写出一股仙气儿，尤其最后这两句，是不是 醉舞下山去，明月逐人归。哎呀，这首词我特别的喜欢，所以我儿子的名字就是从这首词来的，陈逸和，春入武陵溪。对的，我用的这个谐音，当然也有其他的这个出典，这里面就不介绍了啊。这里面我如此的喜爱，我很喜爱黄庭坚啊，也很欣赏他跟苏轼这种亦师亦友之间的这种关系啊。那么这种一代文豪之间的惺惺相惜，这种互挑互砍互戏互削之中的共同进步，同时共同撑起词坛的一脉旗帜，而且还走出了两个不同的道路。黄庭坚他是江西诗派的一个代表，非常的厉害啊。那么这里面我们真的是能看到宋代当时的这种浩浩的这种文坛之气，这种自由的创作之风，也是一个国家中国的这个历史发展到赵宋这个时代。陈雪先生说，中国的这个文化造宋于造极于赵宋之势，真的就是这种感觉。苏轼、黄庭坚就是这样的代表人物，所以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他不仅是自己为人为词为诗的浩然，更是中国文艺的巅峰，他吹亮了日后的千年时空，也让我们今天无比瞻仰。 千百年来，我们迷东坡、爱东坡、写东坡、吟东坡，哈，苏东坡确实是人间不可唯一、难能有二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让我们爱不释手，总是想去把他的词和诗来拿回来反复的品读品鉴，哈，他的心灵力量也有着跨越时空的活力和张力，哈，也感谢今天陈老师再次为我们诠释了一个如此立体的东坡，谢谢您陈老师， 谢谢大家。 好，那么今天的教育面对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为您带来的是校园绿茵场，陈经纶中学地景分校，认识足球从兴趣开始，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楼市好声音，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是